周末午夜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 让经典重现。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十回，李安求监制，梁继章编导，倪康原著，伍永编剧，许宇成录音，并且由李学斌、莫家驹、林有荣、叶世雄、简伟安、欧永汉等联合播出。透明光第十回现在开始。 罗蒙洛教授，你好嘛？ 罗蒙洛教授，乜原来呢位就系鼎鼎大名嘅罗蒙洛教授啊？ 维斯利，真系估唔到你都嚟咗埃及啊！ 你估唔到咧？ 我够估唔到，能够同大名鼎鼎嘅罗蒙洛教授一齐去地盘，真系荣幸。系啦，罗教授，我叫做黄俊，我细佬黄燕成日都写信嚟睇你嘅， 系咩？ 啊，系， 咁呢位系， 哦，佢系医格，同我哋一齐去地盘。 黄俊先生， 我点咧？ 我想单独同佢讲几句说话，得唔得？ 得，冇问题。医格，你咪过去同罗教授倾下偈咯。或者佢对你嘅民族好有兴趣都未定。 医格，你过一过嚟呢边。 哦。唉，乜你乱咁应承人噶？ 紧要啊！可以讲有话啦嘛，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更何况而家我哋出路遇贵人添。 贵人 系啊，系啦。点解罗教授一见到我哋又唔同你倾，偏偏就拉衣格埋一边同佢咁好倾？ 唉，唔知罗教授同佢讲咩添噶。如果衣格唔带我哋去古庙。而带罗教授去咁就弊啊！ 唔得嘅， 我要你同我去啊！ 我都唔得噶咯。 韦斯尼，佢系咪曾经应承过带你去古庙七间秘密祭室啊？ 冇错。 我要你放弃呢个人。 哦，对唔住个罗教授，点解我要放弃呢个人？ 因为我要佢带我去嗰七间密室嗰度。呢只马骝话。已经应承咗你，佢唔可以再应承我。你听到未啊，维斯尼？ 我唔系马骝，我系沙帕米歇勃奥伊格，系沙帕族嘅酋长。 哼，酋长 伊格，边个话你系马骝？边个话你嗰个就系马骝？ 维斯尼，你 伊格系一个好有信用嘅人，佢既然应承咗我，佢当然唔会再应承你啦。你想伊格带你去嗰七间祭室度？问过我肯唔肯先啦？ 你会后悔嘅，先生。乜你个人咁恶噶？你究竟系咪罗蒙洛教授啊？ 我再问你一声， 冇得倾。 你韦斯利到底咩事？ 你咁都唔明？佢啊， 咪喐！ 咁多位，你哋喐亲咧，就唔好怪我呢支点四五手枪唔客气啊！ 罗教授。 咁快就要用到手枪？ 韦司令，你唔好喺度整蛊做怪啊！将双手放喺头上面。 喂，你唔好乱嚟啊！喺飞机上面度开枪好危险啊！啲气压会…… 你放心啦，如果我打中人，咁就唔惊啦。不过我尽可能都唔会用枪。韦司令，你起身。 啊？你想点啊？ 去打开到机门。 你想 打开到机门？ 喂， 睇落，我要睇你表演 啊！睇表演， 冇错，我要睇韦斯利同埋佢嘅朋友表演空中飞人。你两个一齐跳落去， 跳落去，唔好啊，唔好啊，我 你咪嘈啦，罗教授，而家飞机喺沙漠上空，你叫我哋跳落去。咪即系想我哋死？ 你讲得冇错，我就系想你哋死。 咁你就错啦，罗教授。如果点都要死，我情愿死喺你枪下好过。 哼，你以为我唔敢开枪系嘛？ 你敢，你梗系敢啦。但系如果你开枪，枪声一定会惊动飞机师。唔通你想机师用无线电通知全世界？话呢个文明世界嘅数学家系一个凶手啦嘛？ 吓， 罗教授，我可以同我嘅朋友一齐跳落去。 吓，韦斯利，你咁讲话，你知我事咩？ 不过有条件，你要俾我哋用降落伞。 咁样你哋就会有一线生机啦嘛？ 你望下下边先啦，下边系一片沙漠，我哋又冇食水，生存嘅机会只系得1%嘅啫。 咁你都系有生存嘅机会啊！ 冇错，而家我哋可以话系进行紧一件买卖，我以1%嘅生还机会去换取你唔开枪，对于你嚟讲已经好着数。就算我哋真系唔死得，你已经有好多时间去完成你想做嘅嘢啦。 咁好啦， 我话韦斯利咁样搞法。我哋会死得好辛苦噶， 王俊。如果我哋唔跳，佢一定会开枪噶。 如果佢开枪，就会惊动机师噶啦。 佢一样会连机师都杀埋，然后自己揸飞机嘅啫。你估佢在乎杀多几个人？嗱，识唔识用降落伞啊？ 识。 最紧要扣好啊，仲有嗰个后备嗰个啊。 不过，我有畏高症噶。 我唔多事啦。点啊？得未啊？依家我哋嘅好朋友，你真系不愧系一个民族嘅酋长。希望我哋以后仲有机会见面。 韦先生，王俊， 哎，唔好讲咁多啦，快啲跳落去啦！ 王俊，唔好望住我啦，留心降落伞个掣啊！跳咗出去，见到我一开咗个伞，你就先至好拉掣，知道吗？ 知道。 跳啦！跳啊！ 嘿！ 王俊呢？头先降落嚟嗰阵仲见到佢嘅，落到嚟又唔见咗佢嘅。 韦斯利， 王俊， 韦斯利啊，我喺呢度啊，我喺呢度啊。 哦，喂，我几惊你个降落伞打唔开啊！你冇事啊嘛？ 头先吓死我啦！韦斯利，而家落到嚟。一望无际嘅沙漠嗰度，又冇水，要行几百里路先至可以去到沙漠边缘嘅。 冇咁远嘅，记住唔好灰心，同埋避开沙漠道嘅毒蝎子。我哋好有机会离开沙漠，去到你嘅工作地点嘅。 唔去，我唔去，我想翻翻去开罗，我翻翻去开罗。 最好喺酒店瞓喺张床上边。叹翻杯冰冻嘅威士忌，然后冲一个舒服嘅热水凉啊！吓， 咁梗系最好啦。 王俊啊，而家我哋喺沙漠啊， 你最好唔好再諗呢啲嘢。如果你一味諗住呢啲享受，好容易令你丧失行出沙漠嘅力量。死咗条心啦。 我 听我讲，由开罗去地盘大概是600里，飞机约莫飞咗400里。如果去开罗要行多200里路，如果喺呢边去行200里就到沙漠边缘。 啊，维斯利，你话我哋要行200里啊？ 或者唔使200里都未定嘅，我谂大概175里到啦。 咁啊，差得几多？ 咁又唔系咁讲，喺沙漠你差半里行唔埋就系行唔埋噶啦。点啊？有心理准备未啊？有就行啦。 而家想唔行都唔得啦。 行啦。 我仲以为自己好好运，一接到你机就即刻有飞机，点知好衰唔衰，同啱嗰个罗蒙洛教授同机。你话咧，我哋咪行衰运？啊，好热啊！如果喺呢个时候有个飞机发现到我哋就好啦。不过，唉，算啦。如果我哋发现到个绿洲仲好。 你收声啦，黄俊。你讲咁多嘢好容易冇气嘅啫。 维斯利，你少担心啦，我仲挨得住嘅。 望係咁望啦。我都话咗你㗎啦。 我哋行咗八个几钟头㗎啦。个太阳好似个火炉咁晒住。而家我口唇都裂晒，仲流緊血添。 我都叫咗你唔好讲咁多嘢㗎啦。 维斯利，我哋坐低休息一阵先。我挨唔住。 黄俊，你提起精神，你睇下前边，你睇下， 睇乜嘢？ 有烟啊，见唔见啊？前边有烟啊，或者仲有汽车添。咧，就喺冇几远咋，俾啲心机行啦。 维斯利，如果前边有车，你叫佢过嚟车我啦。我真系挨唔住， 你点啊，黄俊？睇你都系顶唔住啦。好啦，等我孭你啦，嚟啊！嘿， 维斯利，你都系冇理我啦，咁样真连累埋你啊！ 你最好就系唔好讲咁多嘢啦，你好容易变立鸭嘅啫。 横掂都系死，我想喺临死之前，一定要喺度唱翻首歌先至死啊！ 唱歌，唱咩歌？ 热情的沙漠啊！ 难为你仲有心情讲笑。如果喺呢个时候落翻场雨就好啦。 维斯利，我而家先至知道喺沙漠度冇水仲惨过冇钱。早知如果我哋喺沙漠会死得咁惨，我情愿俾罗蒙洛教授一枪打死，好过而家咁连嗌救命都冇人听到。 你点啊？ 你振作啲啦，黄俊，我哋会冇事噶。 喂，司令，麻英，麻英，但凡就嚟有人死，麻英就会飞嚟准备开大食会噶啦。 黄俊，我哋有救啦！你睇呢只唔系麻英，系直升机啊！ 系直升机， 系啊， 直升机！救命啊！救命！快啲嚟救命！救命！ 黄俊， 救命！ 你唔好咁开心住。 你睇下，架飞机就喺前面冇几远降落，冇可能系幻觉嘅，冇可能 系幻觉。就唔系幻觉，咪嘈啦！嚟，伏低先。呢架直升机可能唔系嚟救我哋嘅。 吓， 伏低啊！咪嘈。 喂，司令，乜你个人咁多疑噶？ 我唔系多疑，不过你有冇留意？呢架直升机系经过特别设计，专系喺沙漠上面降落。 我以为系乜嘢？佢哋专登嚟沙漠救我哋，架飞机梗系要经过特别改装噶啦。 但系你有冇留意到呢架直升机上边冇任何标志嘅？ 系噃。啊，维斯利啊，你见唔见啊？有两个人落咗飞机，行紧过嚟。啊，弊啦，其中一个仲揸住支枪添。 咁你仲唔快啲伏低炸死？ 其实波斯要我嚟沙漠度都多余噶啦，喺沙漠度就算骑骆驼啊，都未必能够走得出去啦。 波斯向来做嘢都好小心嘅。啊，你睇， 咦？喂， 佢哋两个死得几恐怖？ 唔系啦，死咗都系咁话，整多两枪俾佢哋叹下，咁就大功告成啦。 食沙啦你哋， 好嘢，用沙杀敌啊！死啊！ 乜你哋未死嘅？ 我知你打佢啦！ 好，嘿，嘿，哎， 死啦！始终跌咗喺嗰度。哎哎哎，咪喐啊！咪喐啊！如果再喐，我开枪噶！ 黄俊，你好嘢喎！ 使乜讲？ 你哋两个快啲讲，你哋个 boss 系边个？系咪罗蒙洛教授？ 我都唔知你哋系讲乜， 唔知我哋讲乜。唔通你哋想试下喺沙漠挣扎嘅滋味啦嘛？ 你哋唔好留低我哋喺沙漠度。我只眼， 话俾你两个听啊，沙漠嗰啲沙仲热过生炒栗子嗰啲啊！你快啲讲，你哋嘅 boss 系边个？如果你乖乖地讲出嚟，我哋翻到去之后可以通知你哋 boss， 叫佢搵人嚟救你哋。讲啦， 佢系 死啊！ 系啊！ 喂，你做咩打人啊？ 佢唔系打人，佢系想杀人灭口啊！你睇下，佢手上边所戴嘅戒指，一定系有剧毒嘅。 喂，朋友啊，你点啊？你快啲讲啦，边个系你哋 boss 啊？罗慕洛教授真正嘅身份系乜嘢啊？讲啦，讲啦，讲啦！ 佢已经唔能够回答你嘅问题啦。 咁你答啦， 我都唔能够答啦。 咁都有，维斯利，佢自杀，点解佢哋要咁做？ 佢哋迟早都系要死，咁死会舒服啲嘅。 咁佢哋嘅身份，好，等我抄下佢嘅身先。 你无谓抄啦，喺佢哋身上边唔会有任何证件嘅，而且佢哋死喺沙漠度，根本冇人可以知道佢哋嘅真正身份，而且绝对冇人会怀疑到佢哋究竟系点死。 咁就系啦，喺沙漠呢度咁多毒蝎子，死一两个人又算得乜嘢？ 行啦， 真系估唔到，我哋可以坐直升机离开呢一笪沙漠添。 你唔好咁开心住，个油箱可能唔够我哋飞嚟呢个沙漠嘅。 你 想去地盘定系去开罗啊？ 真系俾你吓死我！系啦，维斯利 啊， 够油嘛？ 你如果有心情，我哋可以喺沙漠上空兜两个圈，游下飞机河，先至翻去都未迟嘅。 维斯利啊，你而家讲笑咩？ 好啦，坐稳啦， 起飞啦！ 哎，维斯利啊， 啊， 我哋而家去边度啊？ 你话咧，去唔去酒店享受下？ 哎，唔好啦，飞咁远啊，好多人惊嘅。啊，咁啦，出咗沙漠冇几远，有间小型酒吧喺嗰度，我要成桶啤酒咁饮。饮啤酒嘅世界纪录可能系由我创下嘅。 你话点啊点？一月同你饮过。 好啊好啊，维斯利啊，试过呢次之后咧，我以后都唔会做嘥水鬼噶啦。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十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时间嚟到2014年10月26日嘅凌晨2:56，现时室外温度摄氏15度，相对湿度80%。你好，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五台同埋香港电台数码35台。由2点钟开始到6点钟完结，如常每个星期日嘅凌晨时分都会出现嘅一样。周末午夜场。每一个星期日的凌晨时分2点至6点，周末午夜场都会为大家送上两套不同的广播剧。刚刚听了一半的周末午夜场《透明光》，而在周末午夜场的下半部分将会是《十香记》第7至第10集。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而展望随后的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港地区天气的预报就是一道广阔的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是啊，所以跟住的一两日只是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要留意一下，会有少少风啊，天气开始都转凉了。是啊，毕竟都10月26号尾声了，就来11月了。都是时候换下季的。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五台和香港电台数码35台的旁边，周末午夜场。3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韦斯利剧场《透明光》嘅出现。